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7月1号是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开始实施的第一天，市交通执法总队严打非法客运，全市范围内检查车辆1800余辆，查扣各类黑车54辆。7月1号起，2018年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将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从7月1号起，北京地区不得销售电动三轮车、四轮车、老年代步车以及电动摩托车和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针对本轮高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早在6月26号就拉响了高温黄色预警，截至7月1号，该预警已经持续生效了超过5天。7月1号上午，位于广外红莲南路的长乐坊城市森林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从7月1号开始，杭州市小客车调控新政策开始实施，调整后的政策增加了机动车号牌九摇不中群体的中签概率。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告宣布，拟出资1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南方航空雄安航空有限公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听张宇的《男人的好》，其实是为你我刻画出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男人的好》其实是选自1997年整个8月专辑。当时就算是唱片公司宣传时的遗珠之憾，后来呢，夫妻二人提出要作为精选专辑的第一主打，不但代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张宇的创作仍保有其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歌名呢也和张宇阳刚男人味十足的形象十分贴切，一起来听《男人的好》。 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闹，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如同每个月国内汽车市场中的月考一般，每年全球的汽车品牌都会进行一场竞赛，针对成千上万的品牌进行全方位的测评，评选出最具价值的品牌。而今年这份榜单也如约同消费者碰面。雪佛兰的排名保持较为稳定，老字号美系车的经典品牌代表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的。而奥迪对比2017年，奥迪在500强的排名从106上升至了97位，品牌价值增长了19%，从125.46亿美元增长至了149.5亿美元，它的品牌评级一直在3A保持不变。同去年相比，福特品牌出现了大幅的下滑，从总体排名46跌至了83名，品牌价值下降了23%，从224.32亿美元变为了172.94亿美元，品牌评级为三星，与去年相同。保时捷在今年的排名中上升明显，从去年的107位提升至了71位，品牌评级同去年一致，同样是3A。日产在最新出炉的排名中位居68名，从41位下滑至此。这个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品牌价值也从247.68亿美元下降到了193.76亿美元，跌幅22%，品牌评级也从3A减变为了2A+。本田在今年排名中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有轻微的幅度的上涨，品牌评级维持在3A减不变。在中国市场，大众品牌的表现可谓是如日中天，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不逊色，从去年的40位上升至了28位，品牌价值从250.14亿美元变为336.7亿美元，增长了35%，品牌评级依旧是3A。来看看宝马，虽然宝马的品牌价值在今年有明显增长，但是排名却下滑了一位，降至了17名，品牌评级从3A减升至了3A。去年的丰田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品牌，但是今年从12位跌至了16名，品牌价值也下滑了6%，品牌评级依旧保持3A减。在2018年最有价值的汽车品牌宝座被奔驰承包，一连上升5个名次，排名第15位，品牌价值也从355.44亿美元升至439.3亿美元，有24%的明显增幅。虽然特斯拉未能进入到前10名，但是从2017到2018年，它的品牌价值变化最大，总体上涨了106%，去年它连前500都没进入，相信明年特斯拉也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Thank you.